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情趣内衣唔会有错啊？ 唔会有错，讲啊！ 情趣内衣咧，其实一路都想讲，但我一路都未遇过。即系我喂嗰时咧，因为成日有段时间，其实而家都系噶，唔系一段时间。即系早排我就成日圈染一间情趣嗰啲主题酒店嘅。 系 咁嗰啲主题酒店咧，其实咧除咗有泡泡浴之外咧， 系 咁咧，佢咧有啲嘢，即系泡泡浴要俾钱买啦吓。咁咧仲有好多嘢系要你俾钱买我嚟玩嘅。即系一佢会有啲佢有个震弹喺度。希望你俾錢買，咁啊，佢好似唔知賣20蚊定50蚊，我唔記得咗啦。因為我從來冇諗住攞個震彈出嚟震嘅，震件女，OK？ 因為講真，我喺聖文化節買個震彈咧，可能幾蚊嘅啫， 係 啊，10蚊到啦，可能10蚊啦咁樣。咁我唔會買啲咁戇鳩嘅嘢喺度震，或者震嗰條女嚇。咁啊，佢除咗震彈之外咧，當然咧嗰啲情侶嗰啲主題酒店咧，亦都會有啲叫做condom 啊，喂，好撚奇怪喎！除咗有妒忌之外啦，亦都有啲咩冷感熱感呢，而家我咪好興嘅。 係。 咩內冷外熱啦。哇，冰火套啊嗰啲叫做，哇，喺我哋聽未聽過呢，冰火套。即係而家光記呢咪出咗一隻套呢，係 cool 咁樣嘅。 OK, 係。 因為光佢叫冰套嘅。原來有一隻叫冰火套啊。 係。 就係點樣呢，我唔清楚，我估嘅，我估嘅。應該係插條女，嗰條女覺得好冰。自己个肚入边嗰度嗰条浆觉得好热， 系 咁啊冰火套啦，定系啲插插下条女好捻冰，插耐咗会好捻热咧？嗱，我就唔捻就知嘅，但系有一只套叫冰火套，就好似系杰斯邦啊， 系 啲大陆牌子啦，咁即系大陆唔系冇好嘢嘅，佢谂到呢样嘢都嗱应该好都非常之好嘢啦，系咪先？ 你大陆啲嘢越多古灵精怪，你越捻惊、 啊。喂，你唔可以咁样讲啊！ 系， 你有冇听过我以前做一个节目？哎呦，行你未熟，叫做食你唔死。 系， 即系我做食你唔死咧，就系专介绍大陆食物嘅。我就同啲人讲，我话：喂，你唔好理佢一滴香啊，落好捻多添加剂啊，好唔好食先？ 系， 好食咪得咯。即系高永文成日同你讲，你唔要长期食，唔好日日食，偶然食咧系冇问题嘅，食乜都冇问题噶嘛。 系 啊。即系你唔可以长期唔带袋，你偶然一次唔带袋系冇问题嘅。即系如果我阿高明文嗰种讲法吓，咁偶然一次唔带袋，咁好多人都冇问题嘅，但系有时都可能有问题啦，系咪先？即系我嘅嗰个角度就话，你好唔好食咁就得噶啦。即系所以有时我会用呢个咁嘅角度，即系等于一样嘢，我会揾饭盒，你唔好理佢靓唔靓 ，OK？ 佢肯唔肯随传随到啦？啊，肯唔肯收旧价啦？最紧要呢样啦，系嘛？同埋有冇拍拖 feel？ 系你个主要嘅嘢，除咗搏嘢之外，可能系其他嘅嘢咧。反而我做食你唔死咁，最简单，你系要嗰样嘢啫，就系、是、要好食。 系 OK， 我同阿的咁讲嘅，好简单啦。我试过同一有一个古仔啊，我唔知道以前有冇讲过。咁啊，同阿的去翻大陆， 系 好正经嘅翻大陆啊，嗰啲啊，唔知系攞乜捻嘢嘅。啊！定系约阿的嗰条女啊？咪见过阿的条女，唔知点乜捻嘢咧？喺大陆咁，我去稻香食嘢， 系 就唔系我哋去罗湖嗰间，我哋去福田嗰间稻香。OK， 咁咧，我同阿的讲嗱，香港稻香你食过啦，大陆稻香，我都话俾你听，一定好食过你香港嘅稻香。 系 咁，阿的永远都唔信你知啲咁嘅港仔噶啦。 系， 屌你谂乜黐捻线啊！大陆啲嘢点样得噶？香港系最捻好啊！你啲港独可能有佢份啊嘛，即系 OK 啊。当然我唔知我 buy 唔 buy 啊，我只有机会讲下我自己对港独嘅意见啦。就唔会喺呢，唔会喺今集啊。可能已经讲咗 OK 吓。系 咁样，我同阿啲一个说话啲就冇嘢讲。呢句说话连阿杰斯都 buy 嘅。喂，大陆敢落嘢啊？ 系 香港佢唔敢落嘢啊？ 系。 佢唔敢落嘢，梗系冇咁好食啦。佢大陆佢眯埋眼扑嚟个街，一滴香又好，屌你老味咩嘢咩恩叔学又好啦，乜柒都好啦，屌你老佢够谂落啊嘛。 香港唔夠膽落啊嘛。咁香港點可能好食得大好食得大陸呢？即係最簡單用嘅，如果香港整一隻死豬俾你，你食得出係死豬，大陸唔係㗎嘛，佢將死豬死豬嘅嘢有一隻叫鮮肉粉嘅東西，將你死嘅嘢呢即係未劈緊曬佢，咁你覺得食一隻死豬你同食一隻新鮮豬係冇分別㗎，咁得囉，好食㗎嘛。 好啦好啦，越講越遠啦。 好啦 ,ok。就係我有一個咁嘅角度。咁呢次呢都係講呢個咩情趣內衣㗎嘛。咁試完其實唔止呢一次嘅。喺我上次再上次應該係七月啊。係啦七月嗰團呢就有個網友呢就去神仔一齊玩啦。咁玩完之後呢佢就同我哋講話喂呢件女好撚得。我心諗有咩得呢你件女我就好多網友都其實都搞過㗎啦其實都網友都搞過㗎啦。但係呢次係佢由呢位網友開始 㗎 都搞過啦。咁樣我就唔係我杯茶啦坦白講呢件女因為我覺得呢件女有啲香土味㗎。即係你知道我哋中啲 MK 妹㗎嘛。係咪先我啲香港人 就老土啲啦。 咁起碼 in 少少嗰個樣子。咁佢係呢香土味咁唔係代表佢唔識着衫嘅眼睛講一個樣好香土味啦。川妹啦我覺得川妹啦呢件但係好都幾高嘅。咁呢件女收2000元嘅。我就成日覺得高冇搵用嘅。 係。 即係如果你收到2000元呢我就睇個樣靚唔靚嘅啫。但係呢件女2000元佢個樣唔值2000囉。千五期其實1500呢件都好 OK 嘅一定冇問題嘅 ,ok? 但係你知而家神獸啦我清楚啦神獸呢而家係其實分高度嘅。 係。 即係咁啱得咁巧嗰件女高啲就會收貴啲 ,ok? 即係以前神獸我咪成日同某個講呢係分1500、2000嘅。 係。 而家神獸都多咗一個價錢就2500。 係。 但係唔使講啦呢次我見過啦。嗱出嚟玩情趣內衣表下先講啊講下神獸啊。呢次出嚟玩就唔知點解喎嘩阿碌又約撚咗佢自己心儀嗰啲啦呢、這個又約咗佢即係個個都約晒飯盒啊。約晒啲女。咁你係叮叮白藍呢啲女坐晒喺度喇。咁作為我呢嗱我就好簡單㗎啫。出嚟玩如果我見到隔離左右啲網友唔肯揀女嘅。我就丙丁白男豬喺度好即係其實唔及眼緣都好啦我都揀件坐先。即係做咗個頭先等你網友安心去揀 o k 但係如果啲網友揀咗揀晒女呢咁我就唔係喇喎咁我就慢慢啦。因為我做一個領導啦咁我就睇多啲女希望其他網友都可以睇下女啦亦都係一個玩嘅方法啦。咁呢次呢我就好撚揀擇。 係。 我睇咗十幾轉到 係。 因為最撚簡單就係因為劉德華以前呢就喺度喺間場度揀女佢揀咗13轉。 係。破撚曬紀錄。 破曬我紀錄啦。哇原來好心佢仲串鳩我喂牛胡屌你我揀13轉啦屌你啦我當然啦佢自己估計13轉啫。 係。 可能冇13轉啦可能10轉啦。即係通常都係咁樣㗎嘛。 即係好撚多轉 啦。你計好撚多轉啦。咦嘩你都得咁我又嚟試下啦。咁我真係我數撚住我真係13轉啦。唉真係屌你咁一路睇。咁好簡單睇得多自然乜嘢女都見到啦。我哋終於呢終於於就見到一啲最高 2500嘅。 2500個女啦。一個字高。 係。 你靚唔靚唔撚好撚靚。身形得唔得嗰啲國家級運動員咗嘛。 係舉重嗰啲啊。 舉重唔好唔好唔好唔好舉得矮嘅。 好 嘅。就幾撚環啊。幾多科即係幾多好啦厚㗎啦。 係。 個人好啦厚知點講即係 厚啦厚囉。 佢厚啦你望我明啦即係啲撐鋼條運動員㗎嘛。但係個撐鋼條唔係張床度幫你撐鋼條啦。佢樣子真係撐鋼條嗰啲啦。咁樣即係樣子其實更加唔值2500。 係。 個樣係唔值2500。即係我啱啱其實去咗試我去過一笪地方叫做人間乜嘢會。即以前天上人間深圳嘅分店以前 ,ok, 嘩嗰啲3000元嘅高妹呢就真係得啦。 係。 呢啲留返我同阿健哥哥先講啦。 ok, 咁樣咁咁呢次咁樣咁我揀總之見聞曬1500、2000、2500。咁最後我又求其啦 揀十三轉，我係諗住十三轉先揀女嘅。其實唔係嘅，其實應該講，其實我第八九轉咧，我已經揀咗一件嘅啦。係、啊、一嗌佢喂過嚟呢件得啦，即係等滿十三轉啦，呢件都係好諗得。 係 啊， 嗰啲唔過夜， 唔係 唔出街， 係唔佢話冇可能出街。 佢姨媽到， 姨媽嚟啊！ Okay. 即係我個敵人嚟嘅，因為我成日覺得我姨媽就係我敵人。點解會咁樣作弄我咧？睇咗八轉，其實當然咧，我係特登想睇十幾轉嘢，因為八轉之前其實我都見到有啲女其實得嘅、啊、但係呢個八轉第八九轉到啦，嗰件女係零撚捨得嘅，我已經知道唔使再揀嘅。 係， 但係唔好意思，姨媽到。咁咧，講姨媽到唔使細講啦，繼續玩落去呢個十三轉嘅遊戲啦。咁睇，我真係睇第十三轉，都冇一件啱。 系， 我跟住嗌張琴埋嚟，話張琴我唔睇啦，唉，你幫我大件女高啲瘦啲就過嚟就得啦。唉，我你嗌大眉大乜我都要啦。好，咁佢真係張琴帶打件女過嚟喎。喂，大佬，我係要張高瘦平喎，唔高唔瘦唔平，咁你咩意思啊？OK， 大家有屋企嘅。人一個啦，咁俾我係上個禮拜講嘅聖寶好好多 ，OK， 係、哎、真係一係個人嚟嘅，唔係一個人，係個女嚟嘅， 係一條女嚟嘅， 做女夠資格啦 ，OK 啊，唔係做人都冇資格，做女都有資格啦呢、這個，但係只係唔夠高唔夠瘦唔夠平啫， 係 咁唉咁都 OK 啦，張強嗌咗過嚟。唔通話屌你老味，我同你講話要高壽平，你一都揾唔到俾我屌實佢咩？咁其實呢啲 OK 嘅 ，OK， 咁都勉為其難坐啦。咁其實一路以來咧，咁喺度玩又係好撚簡單啦，就玩下鱷魚先啦， 係 嚇、啊，玩下鱷魚，跟住就玩啤牌啦， 係 嚇。咁、啊、呢次玩啤牌同以前唔同啦。咁阿十九八十你玩個啤牌啦， 係 嚇、啊，你知道啤牌玩啤牌係咩嚟㗎啦？ 知道， 就係、是我哋攞住啤牌，用個嘴 一個傳一個， 一個傳一個嘛。以前我哋玩法咧，就隔住张台，围住喺张台嗰度玩。 系， 咁其实喐动嘅地方咪少咯。 系， 喂，呢次唔系啦，呢次行出去出边， 直排， 嗱，直头圆围圈， 系 围圈嘅人多嘛，围圈啊，咁唔系要张台，输捻咗嘅话，你就行去嗰度，自己输咗就自己攞责任啦。嘿，仲捻正啊，原来 系。 因为你先时隔住张台，我想搞玩其他嘢玩唔到啊嘛。 系， 哇！而家我想锡对面嗰个又得，啊！我想锡隔篱嗰个又得。我即系以前都话我要玩一轮就转 partner， 希望可以锡其他呢度。而家洗条懒咩？我攞住张牌，我锡对面嗰个阿碌都得啊。 系，即系而家将你传俾边个都得。 系，传俾边个？喂，咁就唔捻同喎。系，咁佢而家个如果冇嗰张台嗰个左格咧，系自由度大好多。当然啦，你饮酒会你输得更加金啲啦。例如我嗰啲系咪都犯规噶嘛？即系我系咪都犯规？而家特登石鸠佢，即系以前我都有啲品。唉，玩呢啲不如唔好石啦。唉，石隔篱嗰个咪捻走咯，系咪先？而家咪系啊，屌你咯，咪黐线！我中意石边个都得，即系我中唔系唔好石，我中意副啤牌传俾边个都得。 系 OK 啦，咁样玩好咯，我开心啊！好啦，我嗰晚就冇撚嘢講㗎啦。 係。 即係如果屌屌屌屌屌囉。夜晚食完宵夜屌一 Q， 咁之後早再屌一 Q 咪兩 Q 囉。 係。 咁其實 Q 半啫，第一 Q 通常都出唔到嘢㗎啦。點解？因為屌起咪有咩好撚罪㗎嘛。神山即係係靠神山富㗎嘛。 係。 最得起都係幫下手㗎嘛。係即係幫下手㗎啫。佢唔會令你然之後早個 Q 都搞唔到，已經好撚叻㗎啦，話聲你聽 ，OK 嚇。即係嗰日，因為其實好撚開心，即係就係、是、玩呢一個遊戲，令我飲好咗，飲多咗，而且到而家仲有一個叫唔知阿大的嘅，玩咗呢個叫撞車嘅遊戲，係啊撞車嘅遊戲又好好玩喎， 撞機係嘛？ 撞機點即係大家同佢嗌 number 咯，一嗌中飲係啦，佢嗌佢嗌撞車，嗌撞機。玩法一樣啦，咁呢啲唔使介紹啦，嚇，咁你網友嚟一定識玩嘅啦，咁啊而家下次網友嚟，我哋可以玩啦。而家除咗鱷魚之外，仲有石啤牌之外，仲有撞機嘅撞車啦，嚇，總之有好多樣嘢玩啦。好，咁都未使講情趣來意住，即係呢一次玩嗰個方法咧，就咁啊。我哋一行就三四個人啦， 咁啊啊拣女嘅时候，即系其实唔使拣，系得一个要拣嘅。咁啊大啲话，我拣捻咗啦，咪上次阿边个，我唔记得边个网友啦，拣嗰件咯。我话，嗰件，佢话玩情趣内衣，我其实唔知节目有冇讲过，因为冇讲过嘅吓。咁啊，我话喂，我成日觉得啲女今次还今次，下次还下次噶嘛。 系， 佢肯同上次个网友玩。佢未依次未必肯同你玩啫， 系 我就咁样讲，喂有啲奶嘅，其实真系噶，嗱呢样空少都知噶，即系我同空少讲，喂你对住空少就嗌你个名啫，空少就嗌个真名啫，系咪先？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啫，系咪先？咁嗌对住刁民牛就净系嗌老公嘅啫嘛，系咪先？对住你空少就嗌你个名啦，啊梗系喂我而家唔会开你个朵啦，系咪先？啊！咁啊，喂，即系个人唔同啊嘛。咁上次嗰件女肯同我网友玩情趣内衣，同你未必会嘅、啊。 同你可能就系玩肉筋嘅。 系咯，屌你咯，即系坐你碌戆鸠。即系等于有样嘢，净系担我一个嘅啫。 得 ，系咪先？净系担我一个嘅啫。当然，即系上几个礼拜讲咗啦。而家连啊各位网友担埋啦。 系 啊，咁而家就系净系唔担你啊，大的，你明唔明白啊？我哋三个都嗱，嗰件女，我哋三个都搞过啦。最一啊各位网搞两次，我搞一次，你搞一次，阿大的。咁啊各位网嘅第一次唔担，我嗰次就担。咁大的嗰次你又唔担，咁跟住啊各位网再揾就又肯担咯，系咪先？即系而家个个都肯担，系唔肯出担你啊？明白？ 唔系嘅，大的下次到你去担埋你噶啦。 啊，唔肯知噶啦。咁呢个呢条女同上次嗰位网友玩情趣内衣。同你未谂必会玩情趣内衣嘅、哦，即系个个都唔担系担你嘅，你唔系个个都担系唔谂就担你捻样啫嘛。我个捻个都玩情趣内衣噶啦，我就捻系唔捻同你玩，有机会噶嘛。 系， 喂，其实几捻危嘅咧，为咗佢玩一件情趣内衣，就玩一件2000蚊嘅女。 系， 佢唔玩嘅话，屌你谂下呢件女系唔值2000嘅，成个咧穿妹咁嘅样嘅啫。OK， 好啦，咁即系我哋食宵夜啦。咁大家都一夜唔一齐讲嘢啦，系嘛？咁第二朝翻嚟，咁啊俾报告啦。香港人我哋就系有我哋有几个报告嘅方法嘅，一就喺搭车嘅时候讲啦， 系； 二就饮茶嗰时候讲啦， 系 吓。咁啊第三就喺我哋嗰度聊天室嗰度讲啦， 系。 O、okay? K 啊，讲下聊天室，我要插个话题先。我哋嘅智能聊天室，即系阿牛聊天室咧。是专货一啲呢会去参加我哋个团嘅网友去嘅啫。如果你唔参加团嘅呢，我係唔会加你入去嘅。如果你又话假设如果你係话会参加团，我都会加你入去嘅。而嗰次嗰个团你唔参加呢，我哋都会踢你走嘅。OK， 嗱公道啲讲句呀， OK， 我就唔想话突然间我加咗你入去，跟住你话参加我先加入去嘅咋嘛。突然间你话唔参加，我踢你走，你就唔开心咁样，唔啱噶，因为讲到明噶，呢个聊天室系我嚟分享资讯之余，系我嚟吹鸡之用噶，你系要即系参加过我哋啲团，我先有。而家将来有啲净系参加过一次两次嘅，咁我亦都会删走佢，因为太耐冇参加啦。OK， 咁样我都会删走你，留翻嗰个空间系我哋自己真系会成日会去嘅朋友啦。 系， 当然啦，朗尼比较例外啲啦。朗尼就会因为佢喺外地啊嘛， 系 喺塞班岛。哇，屌你老母！佢话闷捻到咧，冚家铲咧。喂，除咗钓鱼之外咧，就打飞机嘅啫。咁啊，打飞机都我估佢打飞机多过钓鱼啦。喂，真冇嘢做啊嘛。咁啊，佢十月翻嚟啦。啊，十月嗰团咧会约佢。啊，嗰又系讲十月，呢十月啦 吓， 就开始高危噶嘛。咁我唔会咁早搞㗎啦，即係月头呢十月头我就唔会搞㗎啦。咁月中会唔会搞其实我都未知㗎，因为我要睇清楚所有情况系点样啦。 係 即係如果情况系许可嘅，咁我咪搞囉。如果到时嘩好似屌你老母，但真係打你老母五个月嘅咁我。咁我就继续食饭盒㗎啦。或者同阿碌就偷跳㗎啦。 安全至上啊。 係啦，安全至上啊。咁当然你跟得我团。我唔可以保证你100%安全，但我系会尽量令到你哋安乐啲啦， 系， 安全啲啦，啊，咁样我，所以我揾酒店啊，揾场咧，我都好小心嘅 ，OK， 即系你哋俾7嚿水饮酒，同你喺出边俾5嚿水饮酒， 系两件事，我系冇赚你钱啊，坦白讲真系冇赚吓。你俾五嚿水饮酒，人哋唔柒你，你嘅拉捻咗你咪拉捻咗你咯。 系 啊，人唔会谂嘅，我啊会谂啊，咦屌啊，矮啲就算啦，大家唔好玩咯，玩少个月啦。咁我系咁样嘅，我希望网友都明白体谅啊，即系我唔系一啲有得拆嘅人，即系我唔系话你过嚟。去玩我可以同间场拆啦，我冇得拆㗎。咁其实钱系咁多就咁多。咁我系冇赚㗎啦。或者我赚都应该，咪即系我赚到我自己嗰份，我都应该啦。但坦白讲我真系赚唔到 㗎。係、 啊。如果你唔肯拆信 ,OK, fine, 我俾钱你俾钱。 係。 OK, 我哋成班人夹钱俾你俾钱。只要你跟足我都俾法。啊无根仔又俾。DJ 俾啲屎， 张强要俾， 张强要俾， 女要俾， 张强大嘅佢个表弟啊都要俾 ，OK， 你肯跟足嘅，我哋可以将我哋嘅团费俾所有钱俾晒你，由你埋单，蚀，仲有仲要包埋宵夜，唔该 ，OK， 系 蚀，你唔好同我阿芝阿做 ，OK， 佢就我几镬都蚀噶。不过唔出声嘅，不算啦，出嚟玩嘅话 ，OK， 讲翻正题先，情趣内衣啊，啊，原来呢条女真系有招呼， 系， 即系其实呢件女咧，唔净止呢位呢两位网友搞过噶啦，即系大的同埋上次我唔记得咩名啦，算啦，网友搞过，其实之前都有网友搞过嘅， 系， 即系之前系冇呢个 feedback 嘅，冇话攞件情趣内衣出嚟嘅，原来咁呢次系点样咧？阿大的就话就去食宵夜啦。咁大的就翻酒店， 系 健女系唔会同你上酒店， 系 哇， 因为佢要 心凉一截啦、啊。喂，大佬，哇，屌你老母坚定留，但佢健女唔会未问你攞钱啫， 系 咁屌你，谁会咁样系人都知道佢上翻嚟啦。咁佢条女去边度咧？嗰条女翻屋企， 系 翻屋企攞系啦， 攞 道具，哎，架餐你劈啊大的咩？系咪先攞道具？咁咧攞咗两件道具。两件唔同颜色嘅情趣内衣， 系 一件就系红色嘅， 系 一件黑色嘅。当然啦，情趣内衣有好多颜色啦，有啲白色啦，即系纯套啊， 纯套马赛、 啊、马赛啊，嗰件咪白色噶啦，系嘛？你黑色啊？ 黑色嘅， 黑色噶。哎呀，我见有白色噶啦。OK， 即系咁咧，咁啊，嗰件穿妹啦，我哋叫穿妹咯，好冇吓、啊？当然而家点佢识玩情趣内衣点穿啊，大佬好捻烟啊，大佬仲系用龙珠打谷子咩？唔捻使啦呢啲直头去日本 AV 做 AV 啦，好烟噶啦呢啲喺元叔噶啦呢啲应该系喺时代嘅尖端噶啦，话俾你听应该系咁捻样。OK， 咁啊，喂即系好似选择题咁啊。即系50-50啊！你冇玩过咩即系百万富翁啊？用咗50-50，剩翻两个咧。 我哋首先估下先。 嗯， 俾你会计咩色先？ 系啦，咁如果俾我嘅唔使讲啊，黑色噶啦，红色同黑色都黑色噶啦，或者咧，咁、okay. 我都唔知阿大的系拣红色黑色啊，定系两件都着啦。咁我知道咧，嗰件女咧就会喺个客，即系大的啊，冲完晒凉啦。大的就成条死尸咁摊咗喺张床度， 系 咁啊，搵个枕头垫住个头，咁啊半坐半挨， 系 咁望住件女，件女就着咗一套唔知咩色啦，我唔知系咁咪啫，唔知乜撚嘢色嘅情趣内衣喺佢面前跳一拍，唔知乜撚嘢嘅艳舞啦， 吓 喂抵啦，2000银睇艳舞。你试下喂，即系唔止屌，仲有业务睇， 系 系咪先？喂，咁样佢哋真系，我觉得好捻赚嘅，话即系咧，即系咁啊！阿大的玩完呢样嘢，佢即刻翻嚟，诶，我真系啊，屌你老尾，我都系噶，我都情趣内衣噶， 系 咁啊，大捻镬啦！咁以前玩嗰啲网友点算咧？咁我当然唔敢话俾佢听，诶、哎，你上次嗰件女，你佢玩情趣内衣系个个都玩情趣内衣，系你冇份啊！我费力事讲啦，系咪先？总之喂，原来一件女系咁捻样嘅，即系但系嗱，当然啦，我哋再倾偈咧，其实睇微信，我哋个微信啊聊天室倾啦。咁啊，我哋应该叫咩名啊 ？IT 嘅朋友啦，因为做 IT 嘅朋友啦吓，咁啊咁啊，佢话哇咁啊，咪好好招呼。咁我即系同佢讲，喂。呢一样嘢系呢件女独门噶， 你下次搵第二件女啊，你搵下你搵下广东妹，佢叫着情趣内衣俾你听，佢真系屌你都还得啊！话声咧，啊，你记住，即系唔系，即系，但系唔知点解嗱，我头先讲过啦，呢条女唔系我杯茶， 系， 但一讲情趣内衣贴翻匹马赛嘅帽咧， 就系我杯茶啦。 咁我又想， 就是、 我又想。喂，想与唔想之间咯，而家即系其实下个礼拜咧我就去噶啦 ，OK 我就去。即系如果我谂下，咦，情唔情趣内衣咧？其实2000蚊，屌你咯，嗰件女又即系啱啊！其实我拆捻咗微信噶啦，已经拆捻晒啦，一知道，喂，原来个个情趣内衣，我又想试拍。 如果下次到你嘅时候冇咧， 咁咪个个有份系我冇份咯。喂，我实认噶，冇乜所谓噶。但系我唔系惊我个个有份系我冇份，我觉得而家。呢件女佢喺呢样佢做一个噱头出嚟， 系 口语相传啊！即系坦白讲，如果我呢次讲咗，下次有网友听咗呢集节目，佢都想话：喂，我有情趣内衣啊！ 系 可能系咁，但我可以话咧，到时可能系嗰两个网友有份，系你冇份嘅咋？我唔保证，但我觉得呢件女佢识得揾情趣内衣嚟跳翻一拍艳舞，跟住先埋你同你搏嘢咧，喂，真系值嘅， 系 值成点咧？即系好似阿大的嗰啲啊，唔系孤寒啦，大的嘅呢份人，佢每次都俾一嚿水 tips， 系 一件情趣内衣跳一跳两嚿啦 tips， 即刻手松啲啦，条脷松啲啦，话声哇大佬，喂我饮咗啲酒，我可以摊喺度睇你跳，我唔知跳几耐啊，唔知跳几耐啊，跳一拍都好啊，喂大佬真系其实我谂下，其实都几捻正嘅，即系试用阿大的一讲，即系。我知道有两个网友都试过咧，我觉得第三个网友我咧应该都得噶，一个女仔都同我几熟噶嘛，见过好多次噶啦， 系 见过好多次噶，但系最唔好就佢一样嘢就系话佢系要翻屋企先， 系 佢点解唔将件情趣内衣放喺个 bed 度先咧？ 哈哈， 你先放喺 bed 度咪唔使翻屋企咯， 系 我唔使一段时间大波等柒咯， 系 系咪先？咁而家网友一段时间大波等柒咯。即系如果下次我而家谂定噶啦，如果有一日我真系好想睇情趣内衣嘅话咧，我就会咧微信佢先。嗱，我同你讲硬嘢噶啦，唔该你大捻定啊，你唔系捻走啊？哇，嗰、那个钟头啲咧，你知我饮乜酒啊？可能瞓紧觉啊，你揿钟门钟听唔到啊，我小费都唔使俾啊，你自己嘅事咪啦，戇鳩啊，我真系可以咁样同佢讲。 系， 咁讲真，即系有呢一样嘢其实 OK 噶、哦，咁下次啊睇下。我唔知我唔会试啊，其实我试嘅机会好大嘅、啊、但係讲真神兽。而家我遇到好神兽好搵大嘅问题。 咩问题呢？ 食唔晒囉。 食唔晒。个个排住队。 我即係啦咩窝蓋我又想食啦、啊。 小黑又 食。小黑嗰到而家都未食啊。阿康少同我讲话你唔系食咗咩？我食条毛。食条毛。次次都唔知边个又嗌捻咗屌你，一日我想拣嗰日就俾人嗌捻咗，一日又屌你老尾，我约咗其他女翻桌，翻咗人哋嗰啲女，我未从来未食过小黑噶，即系我系讲好捻多未食过，喂我系排紧队好捻多，好捻多你想食啦，阿窝国个 friend 啦，即系以前阿朗嚟前搞过嗰件女啦，即系窝国嘅姊妹啦。我成日觉得搞完窝盖或者搞个窝盖姊妹，系有机会两个一齐搞噶嘛？ 系， 因为我从来未喺节目讲过双飞，坐双飞我讲过啦。 系 喺床上面双飞我未试过噶嘛，未讲过，我自己未试过，我都想试下。啊，而家我成日物色紧，睇下我有办法可以做讲一集自己嘅双飞。 系， 但系未双飞之前，哇！我真系讲真神兽，我真系有排都唔使走。 食唔切， 仲有新女咧。 啊，不过有个题目话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咧，牛哥你或者有冇听过有网友咧笑一个人去唱 K 咧？ 未听过， 真系未，你自己都未试过。 我更加冇可能啦。我系认为咧，两条友去都戇鳩嘅，三条友去我都唔，三条友系有人请我就会去。 系 系日碌嗰啲啦 ，OK 吓，即系起码都四条友，因为四条友系啱啱好 cover 个最低消费咧，系有机会你系俾一个最低消费就搞掂。但如果你三条友咧，你一真系饮唔晒，两条友更加饮唔晒啦。一条友阿龙都试过嘅，咪嗰啲抡 K 咯，晏昼唱 K， 但我晏昼点唔到閪噶。 系， 我一定夜晚先跳到蟹，唔知点解，我仲零时十分碌嘢先自动起身啫嘛。 O K， 系咪先？试埋咁唱啦。 冇，我随口问下啫。 哦，你未试过啊？有冇咁 case 啊？ 冇 啊嘛。咁 咁啊，咁啊，节目完之后都讲下啦。嗱，集集咧都喺节目之前就讲吹鸡要捐款啦。嗱，呢集就试下节目之后先叫你哋，你哋嘅捐款我嘅购买啊。即系我个台咧，而家就周杰仲未够咪搞掂啊？其实一定会搞嘅。即系最捻大镬系乜捻嘢咧？因为有网友已经即系集腋成裘咧，已经集咗成有一鸡嘢左右到啦。OK。咁如果我唔搞，唔通我退款咩？但如果搞我又唔够钱喎，系先？其实我仍然真系好希望啲网友可以撑一撑。当然啦，即系除咗撑我之余，神山府应该又买啲啦，吓唔净止买啊！因为其实某程度而家我已经冇嘢做啊，我系购买神山府同埋呢个最得起为生嘅。当然啦，我有少量股票啦，吓、啊。嗰少量呢啱啱腾讯公布业绩呢我都好得欢愉㗎啦。OK, 啊真係好得欢愉㗎啦。腾讯帮咗我唔少啊，你有我三成啊，大家升紧咗。 要 你啦嘛，几得开心。啊唔好但呢啲钱都係我㗎。我係先 ,OK? 都要搏㗎大佬。 啊都要搏㗎佢试咗三成冚家產我点算呢係咪先即係啊 ,OK, 梁家明啊係咪先即係我眼光嚟㗎啲唔关节目事啊。咁有时你諗下即係大家可以撐得到就撐啦。咁首先你肯捐当然最好啦。咁或者买下啲神山府嘅话或者买下最得起嘅话都可以。甚至乎你而家试过好你点解唔介绍下俾啲网友呢 係。 啊啲朋友呢介绍啲朋友等佢帮撐下啦。挣到啲钱咁我先至可以有钱去滚呀。 是 不是有钱搞台啊搞台的钱我不会我将啲钱分得好清楚捐过啲钱我未喐过㗎。是。啊嗰个鸡嘢但都搵上喐 ,ok, 啊我未喐过㗎。但是我都有新计㗎咁而家买嘢嗰啲最公道啦一个愿买一个愿买㗎嘛。 是。 是咁但是我未能够令到买嘢嗰度令到我可以维生。ok, 我唔可以靠卖神山虎同埋最得起可以搵到雞零兩雞嘢啦。 係。 好正常一個人搵雞一個四十幾歲嘅人搵雞零兩雞嘢其實就好撚少啦。 係。 啊、okay? 即係佢未到我搵到呢個價錢啦。我真係一定要搵啲嘢可以令到我可以糊到口。 係、 啊。即係唔可以下即係下年啊700跌到扑街咁我系随着扑街噶，我心话咧，但当然我唔系全部都好似700咁噶，我有少少联想啊，都好捻彩，唉，联想呢轮都唉都唔该晒，即系有啲运啊，话声咧，早轮联想我屌你老母，真系屌人老母啊，话声咧 ，OK 嗱，即系希望老母有真系有支持下，即系我唔想靠炒卖啊，话声咧。啊！嗰啲 好大風險啊，大佬！ 啊，好唔肯實際，就希望可以默口買賣啊，可以令到我有個可以糊到口，而且神山府解最得起，甚至至南俱樂部嗰本書都唔係呃你嚟噶嘛 ，OK， 都係實實在在係 work 嘅，係得噶嘛。有機會我試下有講下最得起係點樣法啦。咁當然最好就等阿健哥哥啦，因為佢一次咧，我係冇最得起咧，我就好大鑊噶啦。 是 有一次同阿健哥不如讲啦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唔好吹嘘咁多嘢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萨卡米佢除咗九扑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贴身得嚟又冇啲古灵精怪嚟到又滑得嚟又唔会引起乳胶过敏萨卡米刁蜜牛极力推介。